drinking low, our minds will wander to wondrous places.

给你讲故事。 哎呦， 哇！ 一边游湖一边讲故事， 你赶上了对不对？ 对，我赶上了。而且， 我的天哪！ 道儿，在没我们的风院分享之前，你猜猜安东尼这个扮演者他的音色是什么样的？ 哦，我以为你要说长相，我刚说我脑海中浮现的是爱因斯坦， 卷毛似的 啊， 音色。 音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老者嘛，对，然后声音是比较浑厚，但是肯定没有你这么浑厚，对，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一个，柔和而亲切， 判断对不对？ 基本上是准确的， 对，因为讲童话嘛，不能 说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 评书那个 这很形象， 很吸引小朋友， 对，而且他不仅仅是光他讲啊， 哦， 就是你游湖的那个过程中， 嗯， 湖的两岸。 哦， 会有不停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 coser， 就是安徒生故事的一些 coser，他们会在那个就是表演， 啊， 就表演一幕幕的那个画面， 这是配合的，蓄意配合的， 时间很短，而且这些小演员们基本上全是当地的那个就是上学的孩子 啊， 他们利用假期的时间来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说只有六月三十 升华了这件事儿。 你看看，真的是很有意义哈。比如说讲到某个海盗的时候，一个小孩冲出来了， 啊， 大姐。 真的是这样，只不过就是他是在河两边，你就能看到他们。 那个老者非常有说服力，然后你们往那边看。 对，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们看到，哇，梦想照进现实，超级无敌。 对， 这是超级无敌，这是迷你版的吧？ 对。 我觉得他们把这个童话， 嗯， 然后感受美好的方式发挥到极致， 没错， 这是他们，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是的，这欧登塞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哈， 对， 这个时间大概持续多久？比如说老人讲故事给我们这一趟行 程，其实还蛮长的， 挺长的， 我印象中是很长，因为他那个船开得非常非常慢，因为他要配合那个两边的这个表演嘛。 哦， 对。 然后包括，对，包括这一批人，他不光会在这儿， 嗯， 他们就是你去了那个安徒生故居的话， 也在那边工作。 他们也会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集中 舞台剧。 哎呦， 舞台剧呢？ 对，会有个舞台剧， 嗯， 而且就是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那帮小朋友们在，对，在那儿去表演。 只有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才有呢。 小朋友们暑假很忙，他们没有作业，但是你看他们做的都是很有社会价值 意义的事情， 没错。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演出不收门票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在湖上走这一遭听老人讲故事得需 要 花费， 这个是要，而且 花费多少钱呢？欧元不得。 哦，这个价格我是有点记不清了。 一般都是邀请去的， 对， 直接上船了。 对， 嗯，但是我都能看到两岸的风光，而且听到这个安徒生的扮演者讲故事。 对呀， 而且他一天只有一班是带这个老爷爷，其他的不带，只是普通的游船。 那肯定这一班人会最多。 对，你要提前预约 啊。 对， 提前预约，提前订票。 是的， 嗯，剩下就是没有人，俩人都不开了吧，走吧。 嗯，要不然就是 很多朋友去观光的， 要不然就是正常游湖。不过正常游湖 也很漂亮。 嗯， 对，因为它会有很多很多大量的鸟围着船绕着飞。 哦，对了，有 这个湖叫什么来着？ 它就是蒙克码头。 蒙克码头是吧？ 找到码头就有湖了。 嗯，明白了。 在这儿坐船。 嗯， 对。 欧登塞是这样一个感觉哈。除了这个，比如说观光湖的游览，他们街区的布置风貌是不是也很童话呢？ 对，而且它有些楼很有意思。 怎么说呢？ 它就是有一些那个楼，它的那个，不是，就是可能就像演播厅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线是不规则的， 哦， 就你它，比如说它的一楼的线，就正常咱们是那个规规矩矩的嘛， 对， 它那个一楼的线可 是 斜的， 全 是就斜着上去的，外面会画一堆就是这种七拧八歪的线， 很写意， 然后这种窗户就是很抽象 啊，抽象 哦，就是几何图形，还是不规则， 对那种 几边形， 那种的线， 你看，我就说充满宜家风嘛，非常有现代感， 对， 非常的新颖。 包括有一些教堂啊，包括有一些那种建筑，都是那种看着很欧式的那种复古 的 那种 灰灰的， 对，就是那种偏红砖的，还有那种类似于那种建筑， 典型欧洲城市。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欧登塞还是很怎么说呢，很混合的这么一个风格。 对， 刚刚我给你补充几句哈，这狗子是我找的，然后我就看着这句话，这欧登塞啊，进入这个市区之后呢，这红桥红瓦勾顶。 个房子是让人心驰神往 啊！是不是你也很向往啊？ 相当向往了。他说那个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高大宏伟，但是古朴典雅， 对， 确实是。而且说那个欧洲就像一个绿色的袋子，穿梭在这个城市中间。 对， 如果大家真的带着一颗去休闲、亲子、家庭放松的这个欧洲赛，是绝对可以满足大家的选择的。 对， 嗯， 哎，还真是啊，欧洲赛是非常好的。 然后插一嘴，在这儿自驾的一个小知识点， 好，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你到这边的话，它的所有的停车，是没有人管你的，你要自己自主去停，停好了以后你要自己去机器，然后打这个票子，否则的话你。就是你不被抓住，如果说你没有打，你不被抓住还好，抓住就会有巨额罚款，因为欧洲都是这样， 巨额罚款， 对， 一切都靠自觉， 对，靠自觉，他们是靠自觉，对，而且 但是我在想，那如果作为游客的话，我们不会弄这个， 不了解呢，怎么 办？那机器很简单了， 哦，是吗？ 对，你就插上卡就基本上 那卡是什么 卡 呢？ 你的信用卡就可以，对，插信用卡， 插到信用卡上， 对，机器，因为每个停车点都有机器，对，只不过你要注意，有些是私人停车位，这些地方是你不能停的。 OK， 对，然后你的车上会有一个那个时针的一个盘，你要自己拨动，你是几点停在这儿的？是这么记时间，警察看到了就知道了。 是的，我们要了解了解。 对，那是这个停完我们取车的时候要走的时候插上那个卡，还是说停的时候就把那个？ 分两种。 哦， 有些是那个你要提前交费，有些是你走了以后再计费。 好的。 那提前交费我也不知道我预计停多长时间，所以这个也挺麻烦的。 对对对，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大家了解，其实也还是很秩序化的，不然停车的话是吗？哈， 没错。 在丹麦跑的车基本是什么风格的小车？因为童话的车的小两厢、小三厢那种的。 对，其实就轿车比较多一些， 对，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就哈姆雷特堡，就是对，但他那个原名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就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他门前那个城堡门前停了好多那种复古的那种 老爷车， 哇！ 然后一些就是超跑啊，一些乱七糟的。但是它还不是一个车展，它有每个车都有主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停在那儿。 肯定那个有什么集会， 可能应该是有个什么活动。 对 对，他们当地其实有很多那种特别老，但是。很有那种感觉的那种老爷车， 还可以上路呢，对不对？ 可以上路， 很有风情化的一个地方， 对对 对， 对 吧？那比如说，你说哥本哈根你也自驾也过去了，欧洲赛也过去了，这两个城市比的话，节奏肯定欧洲赛更慢一点，对吗？ 对，没错， 那更童话一点， 对， 是， 那肯定是对。住宿的环境呢？这两个地方你们住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哥本哈根，你们住的是什么酒店？ 哥本的话是住了一个比较商业化的，就是 酒店， 对，就是一个酒店， 商务酒店。 欧洲赛呢？ 酒店那个欧登塞那个其实也是一个酒店了，但是他那个酒店 内部不一样吗？ 就是偏那种很老的房子，然后是一 木头的， 那个房子本身就很旧，属于那种红砖红瓦吧。 了解了解。 然后你进去以后住那种感觉也是那种， 我更愿意住这种哈，咱们大家都愿意住， 对对对， 就比较有风情嘛。 是是是，在说下一个城市之前，我们先说那个丹麦的饮食结构哈，就说欧洲那个饭菜啊，你能适应吗？年轻人， 说实话，我还是 哦， 个人还不是特别 你看 喜欢。 我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就是中国菜，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咱们 的中国 比不了， 真的是真的 对比不了， 你想吃啥都有，门类太多， 真的是每一次回国就是火锅烧烤，现在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先 大金链的小手表，一个小烧烤， 没错。 那丹麦的饮食风格，你觉得哪些还不错的？你就感受一下。 他们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比较有特点的吧，比如说他们那个开放三明治。他们是比较知名的。 往里面加东西啊。 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都比较向往，但我大家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它其实开放三明治说白了就是。正常三明治是上面有顶，它没有顶，你可以一个底上面加好多东西，这种开放三明治，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对。 但是你小心盖不上啊。 那它那个，因为他们那边全是一些鱼啊，一些鱼片儿，就是反正就是一些菜啊，包括当地那些菜，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就是味道。会不是特别符合咱们这 样，有没 有秋葵？ 没有秋葵， 没 有秋 葵， 没有秋葵 啊，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就很当地，很当地。 不过他们这边也有很多米其林了，只不过我吃不起了， 它贵哈。 对， 需要 贵，北欧消费真的高。 丹麦算便宜的， 我吃一个汉堡要100多块钱人民币。 What？ 对。 哎呦我的天！ 北欧五国， 丹麦吗？在丹麦也是这样吗？ 属于北欧五国，属于丹麦，其中有一期是丹麦的，对不对？有的， 北欧， 哎， 对， 有的有的，确实很贵啊。 包括打车这种事儿，就是 怎么呢？ 就不要想了， 超级贵的都是， 超级贵的， 你就能想到，就是因为。 北欧算是整个欧洲消费都算是 最高的， 最高 的。 对，所以说它的所有的东西能想到，就我们的住宿，平均一晚都要在1000。 人民币哈， 对，人民币 不管什么都得1000块钱， 就是对，就差不多，你就住差不多的， 对， 因为他们本身床也很小， 哦， 住差不多的也要1000块钱、 嗯， 所以说你要是为了便宜，可能就要民宿。 是的， 哦， 那这么想的话，在丹麦的话，就是你打车有地儿贵，就坐自行车就溜达了也行哈。 对对对，就自驾实际上 自驾是最好了， 最划算的，因为租车在他们那边还算 不贵， 还算可以， 嗯， 还算 OK。 嗯，反正了解了，丹麦是以观景为主的，嗯，啊，对吧？就是体验童话为主的哈。 对， 刚刚说欧登塞，还去了哪些地方？咱们再说几个。 还去了就是那个奥古斯。 奥古斯， 嗯， 对，奥古斯， 奥古斯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啊， 是港口吗？ 这个城市它是，我把它定义为一个艺术之城。 哎呦， 哎呦，这个不错，好多人喜欢。 因为它是。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包括我去的几个地方啊，都是那种偏艺术性的，然后建筑风格也是那种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是我见过的所有国外所有城市里面建筑风格最独特的一个城市。 哟呵，去过好多地方啊。 对，那为什么呢？它 怎么独特 呢？ 它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建筑，你想象不到。 嗯， 而且巨漂亮， 巨好看， 巨漂亮。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冰川的一个。叫冰川还是冰山哦， 嗯， 记不太清，好像是冰川，就整个那个建筑都是那种偏那种雪的那种颜色， 哦， 它是那种雪山一样的那种锥形的那种， 哇， 哦，就是那种 造型， 一片一片的，就像一片那个冰川雪山的那种感觉， 嗯， 笑特别好， 外立面。 对， 它的功能性是干嘛的？这个 酒店吗？ 它不是个酒店，它就是个住宅区。 住宅区，哇， 住宅区， 这是冰山小区。 很牛，而且你是从外面看它的，它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住户里面都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 应该高档社区了。 高档社区， 真的 是我们丹麦的冰山一角啊，高档社区，这属于其中一栋啊。 这是那个冰山一角小住，那是冰山雅住，这是我们整个一套楼盘，位于二环里面。 对，包括我们去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叫奥古斯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怎么 这个地方是他们这边的，也是一个奥古斯的最大地标。 哦， 不论你从这个城市在哪儿，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哦， 就有一圈彩虹的一个建筑， 有的朋友说过这个事儿，彩虹穿过的地方， 彩虹穿过的地方， 真的 是真的彩虹吗？ 真的漂亮，它不是真的 营造出来 的，它是一个建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顶层的一个环形的一个长廊。 哎呦， 但是这个长廊的颜色是七彩的， 七个颜色， 所以说你透过这个，你就在这个长廊走啊，就是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不停在变换的。 哎呦， 就是 好漂亮啊！ 蓝靛紫这个颜色一直在变。 那我们岂不是就是住在万花筒里面往外看的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 类似 那 种 感觉。而且这个艺术馆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其实也很有意思。 嗯， 它是分地上和地下。 嗯， 因为他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但丁《神曲》去做的， 嗯， 所以说它的刚进去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人间的这个位置。 嗯， 往下走就相当于是往地狱走， 嗯， 然后往上走就相当于是往天堂走。 是。 嗯， 对，它的整个一个设计， 啊，好厉害！ 哇，好厉害！那我在想啊，地狱倒是这个比较好理解，那天堂它跟人间有什么区别？就是一层和二层吗？ 那不是，就是因为你往上走，它的概念是这样打的， 嗯， 然后它整个那个顶层不也有那个就是你的彩虹全景嘛，啊，就是这个建筑嘛， 哦，就是非常美好的那种感觉。 对，你上到那个天台以后，你会真的会被那个眼前那个景象所震撼到。 底下是什么风格呀？底下？ 它底下就是一种偏那种，就整个设计会有一些不是暗黑系，但是它会环境会有一些暗， 哦，就是设计上啊，颜色上啊， 对，会 氛围上会有变化， 对，会有一些变化。 地下 前方看一下，那边就是大时代啊，大时代广场下边啊， 下边 楼上的部分嘛，它就是主要是集中了整个它那个艺术品的一些展览。 OK， 包括他们那边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The Boy 一个男孩， 哦， 他有。就非常高，20-30米那么高的一个巨大男孩，他蹲坐在那儿， 哦， 然后他就是把手放在那个两只手就是握着，然后放到自己的脑袋旁边， 嗯， 然后就是整个那个表情给人的感觉是感觉有一些惶恐，有一些惊讶，然后就是你是看到的时候 烦恼， 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理解它，而且你不管走到哪儿，你感觉好像它都在看你一样的那种感觉。 设计 太大了， 设计 它整 20多米， 非常非常大。 嗯， 对， 一个眼睛恨不得就得半米那么大。 对， 哦， 这个真的是超级震撼的一个感受。对，现代艺术。 对， 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它是现代艺术博物馆。 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总结，不知道是对是假哈。就所有人看到现代艺术的时候，它最神奇的部分是你，它放在那边，它所有给你的回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感觉，这是现代艺术最神奇的地方，要大家去感受的部分。 对， 而且我总觉得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它的空间感设计的就非常讲究。 对 对 对， 不会那么的拥挤啊，然后让你感觉特别的开阔。 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做 奥胡斯。 奥胡斯 现代艺术 博物馆， 对， 必须打卡的地方。 对对对，是去奥胡斯的话，如果你去奥胡斯的话，其实就是 一定要去 这个地方。 那这个应该挺高的，那个男孩都20多米高，他有很多层。 他很高，因为你想那个他那个彩虹，基本上你在城市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制高点， 所以说他这个建筑就很高，所以你俯瞰整座这个城市，就拍照啊，就很容易出片子的一个地方。 嗯，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地方奥胡斯，这还是第一次好像在 对对 节目当中介绍这个城市啊。 因为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最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冯 润 月同学哈，就是白天你们自驾会有一站一站的接驳厅啊，什么什么，到了晚上丹麦这个国家的节奏，因为丹麦的福利也很好，然后又是童话的王国，他们晚上的这个。是个什么风格的夜晚的城市？ 没有人的一个夜晚， 没有人。那你们夜晚出去溜达溜达？ 没有人。 他们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北欧人其实家庭观念还是蛮重的， 很强的 哈。他们一般下班以后就是分两种， 嗯， 一种呢就是回家跟孩子一块玩 啊， 一种呢年轻人他们会去直接就去酒吧了， 就 嗨去了，就街上一般很少 看不到人。 对，所以说晚上你基本上出去也不会看到什么人。 了解了。 哎，其实这样也好啊，要不在家的话就去酒吧抓人。 嗯， 是是这样，是这样。 对， 治安怎么样？你觉得治安的？ 治安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非常安全。它应该算是欧洲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 是的， 只不过。有一些地方就不要去就好了。 嗯， 比如说哥本哈根那个自由城， 哦， 它是一个偏那种咱们国家不允许的东西，他们那边都可以 了解了， 在那片就不要。 是的， 就是 文化的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说慎重。 是的，其实我们的90后的疯人院呢，他整个八月份基本都在外面跑。 对， 然后他刚在录播之前说，哎呦，这个职业确实是挺辛苦的， 很累啊。 是没错， 对，所有的那些就在路上分享精彩的 KOL 们，身体很重要，而且呢， 是 就是有些事情呢，如果不去，咱就可以休息休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去过的地方多，你也可以有选择的去推广， 对对对， 去感受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什么 都 要 去 嘛， 对 对对 对。 也希望下一次疯人院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再宣传宣传，说说他那个西班牙应该都要去了，对， 马上去，而且要半个月的时间，嗯，很久， 半个月，我天哪， 很久， 哇，那可以好好玩转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值得待半个月。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喜欢西班牙嘛， 对啊，对啊， 到底之后呢，疯人院如果咱们先约一个，来到我们节目能说这个怎样的西班牙，我们非常的期待啊。 好，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年轻和更要注意身体。 好好好，谢谢哥哥。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期待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